欢迎知识入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武媚娘想要当皇帝，这在封建的男权社会中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。好些人都认为这女人要疯了吧，自古皇帝哪有女的当的呀，那不都男人吗？可这武媚娘偏偏就要这么做。于是有人造反，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造反了。这徐敬业在扬州起兵，当时初唐四位大文豪之一骆宾王也参与这一次起义了，而且还为徐敬业写了一篇讨武曌檄。武曌，就武媚娘给自己起的名字。这武媚娘创造了一个字，就这曌字。这字怎么写？明月当空啊，空上面一明。她称自己就像皓月当空一样，高高在上，洞察万物，明察秋毫，多种意思吧。她给自己改这么一个名字，所以人这檄文就以之命名讨武曌，影响极其大。骆宾王的这篇讨贼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，极具说服力跟煽动性啊。但是起义的成功跟这檄文写的好坏没什么直接关联。很快徐敬业的起义被扑灭了，其他的一些唐朝宗室的武装反抗也都被一一镇压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这位武皇后大量任用酷吏啊，周兴啊，来俊臣啊，这些人帮着他残酷镇压反对派，以此来维持朝政运行。就在唐高宗李治去世六年之后，有一位大法师叫法明啊，法明和尚在武后的授意下献上了大云经。什么意思？在这经文里他称当今太后武氏是弥勒佛下凡呢，应当代替唐朝的皇帝作为天子。这纯粹是用这种迷信来蛊惑人心呢。转过年来，武皇后所能控制的唐睿宗，一向无主见完全听母亲话的唐睿宗李旦率领臣民6万多人上书啊，反正大伙往上签名呗，恭请母后登基称帝。武皇后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她改国号为周，成为大周的开国君王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武则天。虽然武则天以阴谋手段夺取政权，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看她的政绩，他的确也是一个优秀的天子，他有非凡的政治才能。甭管是他以皇后、太后的名义参政，还是以皇帝的名义施行统治，他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，造就了国家富强，是一个很有才能的、历史上罕见的女政治家。他广纳人才，为他身后的开元盛世积攒了大唐朝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基础啊。这基础是武则天给造成的。您就拿那科举考试来说吧，打武则天掌权之后，逐年的增加录用的人数，这样才使得一批非士族门阀势力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，这就是武则天的功劳。 反过来朝中那些旧臣呢，他杀的也差不离了。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，在封建年月的男权社会里，他这个狠毒也够可以的了。咱们说过，他爱用酷吏，就被铲除异己呀。武则天临朝专政，后来自称皇帝，把大唐朝的国号都去掉了，能没人反对他吗？他的对策是什么呀？广开告密之门，这招可够狠的。怎么呢？公开鼓励，匿名汇报，看你们谁还敢背后议论我。他下令弄一个大铜匣子，就在朝门外放着。这大铜匣子就像那信筒差不离吧，专人掌管，好几道锁呢，不是谁都能拿出来看，只能往里扔东西。把自己写的告密信不署名，你就往里放吧。有专人拿出来报告给武则天，有的是真是有什么劣迹在里边反映一下，更多的是这些当官的人们互相的打击报复，以权谋私啊。甭管真的假的，武则天把这些事儿都交给那酷吏来俊臣去办理。这来俊臣原本是京师中的一个无赖，因为善于诬陷人，所以被武则天给看中了。你看这也算本事，怎么他诬陷的就那么真，他说起来就那么像呢？提拔他作为御史中丞，这御史可是管官的官啊，专门对官员进行监察，有这特权吗？这来俊臣从不学无术的一个小人一步登了天了，他是一肚子坏水啊，还写书呢。写什么书啊？总结经验呢。跟另一个酷吏叫万国俊，他们俩联合写了一本书叫罗织经，罗织罪名罗织就打这儿来的，告人家怎么去编八造魔，怎么去栽赃陷害，如何诬陷好人，怎么样能升官发财。你想这书那能是好人写的吗？来俊臣一边实践一边总结，他残暴成性，最喜欢在问案子时候听犯人在那刑具下边惨叫，这边打着那边喊着，这边扎着那边叫人，他听着舒服。最擅长屈打成招，这个人呢简直不大正常。武则天敢用这样的人也是算匠心独具吧。来俊臣往往能把武则天痛恨的人打出莫须有的罪名来，你想与其被打死，还不如直接承认了，一刀给砍了不完了吗？对武则天掌权不利的这些大臣，来俊臣都给抓起来定了罪名，这就可以向武则天请功邀赏啊。每年三月初三游春赏花，这是固定日子，来俊臣特喜欢带领着党羽这一帮人到洛阳龙门去做一种游戏。这个游戏极其荒唐，什么游戏啊？他们竖起很多写着朝中官员名字的石块，在一个固定地方都把这石块摆好了，然后他们在远处一定距离之外拿着小石头往里边扔，打呀，打中哪个石块，那么那上面那名字就成下一个倒霉对象了。他们就开始诬告，大伙有记录的，就类似今天这套圈差不离，套着谁谁就遭殃啊。合着这些位可能也没反对武则天，但是稀里糊涂的也掉了脑袋，要不就命丧刑堂，被这帮酷吏任意屠杀呀。甭管什么皇亲国戚王公大臣，很多人都深受其害，一旦被来俊臣给问出罪名，是难以幸免。要这么说，武则天简直就是一昏君了。但是武则天有自己的掌握，她并不是说一味的全依靠这酷吏，100%听他们的。杀人时候她也过分，武则天的办法是用酷吏来收拾旧官吏，同时用新酷吏再来收拾旧的酷吏，这样既可以平息民怨， 又可以防止这酷吏权势过大威胁自己呀。向他建议设置这大铜匣子的是那位余宝家，这不是一什么好人。当时有人投告密信说，这余大人曾经帮着徐敬业造反，武则天二话不说把这余宝家就杀了。和大伙这解气，谁让你出那馊主意弄一信筒子，好些人为这信筒子都掉了脑袋了，你死得该呀。那大伙倒消了气儿了。另外跟来俊臣同时成名的还有一个酷吏叫周兴。这周兴原先官职很低微，就因为善于罗织罪名诬告大臣，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，被提拔为秋官侍郎。武则天正式称帝之后，又升任他为尚书右丞，简直就要让他入阁拜相了。周兴养了几百名无赖，有固定职业。什么职业？专门搞这告密的勾当。而且这周兴还很会发明，设计了很多惨绝人寰的酷刑啊！凡是被他逮着的人呢，这么讲吧，没有活着走下大堂的。这周兴帮着武则天杀了很多人，现在是春风得意。有人犯坏，你不是诬告别人吗？我们就不能诬告你吗？有人告发他跟某位大将军要谋反，那位大将军本身也是酷吏，大伙恨这俩酷吏，把他们俩编一块了，他们都要夺权。武则天一看，正好这周兴杀人杀的也差不离了，这几个酷吏他也不想要了，把来俊臣找来，你去问问周兴谋反的事儿吧。来俊臣心领神会啊，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，为了在武则天面前继续能掌握实权，他一直对那些跟自己有竞争力的酷吏视为敌人。什么周兴啊，余宝家呀，心想你们要都是在皇帝那儿讨得好，我来俊臣往哪放啊？现在皇帝授意让我问案子，那你可就掉了我的沟里了。来俊臣跟周兴表面上还不错呢，暗地里较劲那不能带出来。现在皇帝让他去审问周兴的案子，怎么审呢？来俊臣思前想后，下请柬请周大人过府饮宴呢，把周兴请到自己家来喝酒。我一番寒暄，酒席宴上来俊臣像个小学生一样很谦虚：周大人，审案时好些囚犯哎呀很硬啊，那牙关紧咬，一字不吐，他死不着对，我好多时候都没有办法。听说您善于问这种不张嘴的囚犯，有什么好法子呀？周兴这会儿酒喝的也差不离了，微微一笑，手捻虚髯：嗨，来大人你太客气了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就在大堂上取来一只大瓮，大瓮啊，就是那大坛子，让囚犯站在瓮中，四周瓮底下架起柴火，你就烧吧。还怕囚犯不说话吗？还怕他不招认吗？除非他认准了自己在瓮中烧死，有那样的吗？啊、哦！来俊臣一听，好啊好，来来来，我敬来大人一杯。不用了。嗯，周兴一愣，怎么了？你说我这主意不错，我敬你一杯酒，你怎么不喝？用不着，赶快！来俊臣吩咐手下把这大瓮搭上来吧。手下人连忙去准备，不大会儿功夫，那大坛子拿过来了，临时炉灶也搭好了。柴草木炭准备停当，点起火来。来俊臣一挥手：周大人请入瓮吧。啊，周兴当时就傻了，合着你让我站那里去啊？留下那句成语请君入瓮，来俊臣的笑容唰的一下一点找不着了，冷冰冰板着个脸，瞪着那三角眼冒着凶光：周大人，圣上有令，命我来俊臣审判周兴谋反之事，你还有何多说的吗？周兴一听，知道大限已到啊，真往那瓮里站，得了吧，扑通一声瘫软在地呀、啊。 这位设计独行害过很多无辜的酷吏周兴，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。我招，我全招。一点不废话，周兴承认了谋反，实际也没那么回事儿。但是武则天就是要把他除了。刚才咱们讲，武则天不断用新的酷吏来换这旧的酷吏，很大程度上是平息民怨，平息大臣心头的怒火呀。但是对这周兴，武则天倒没有下死手，毕竟周兴为自己效力呀，免了他的死罪，把他流放岭南吧。或者消息一传出来，成千上万被害者的家属是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，跟过年一样。有的人晚上关起门来在家里吃饺子呀，不知道怎么庆贺好了，还有的干脆放挂鞭得了。有几个仇家不甘心呢，这样杀人如麻的恶魔怎么还能让他活着到岭南呢？一路尾随，在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，这几位仇人把这恶魔活活给砍死了。周兴算是死得其所呀。除掉了周兴，来君臣觉得没人再能跟自己竞争了。现在来大人是身居朝廷要职，但是他改不掉那无赖的本性，比如说收受贿赂啊，抢夺财物啊，霸占人家的妻女啊，尤其是很多高官的家属女眷也没有安全感。你想这来俊臣多张狂，甭管你是哪个级别极品高官，只要你们家媳妇好看，闺女漂亮，这来俊臣他是千方百计也得划落到自己手中，能不遭恨吗？久而久之，利令智昏呐，居然指使人诬告武则天的家属。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封了好些武士的宗王，那这算皇亲呐。但是来俊臣真是昏了头了，他敢告武则天的这些亲戚，包括武则天最喜爱的女儿太平公主，他也敢妄告不实。而且告前朝被废的那李显、庐陵王说要谋反。武则天有点生气了，怎么你帮我除那些大臣行，我家里的事儿你怎么也敢掺和呀？正好这会儿有人告来俊臣谋反，太平公主几个人连忙抓住这个机会，联合起来到武则天面前状告来俊臣呢。跟自己的爱女太平公主相比，来俊臣又算得什么呢？武则天毫不犹豫告诉太平公主，那你就把来俊臣抓起来问一问吧。那还用问吗？随便一抓就是罪状啊，诬陷谁陷害谁千百条呢，不用有一条就判死刑了。来俊臣被问了个死罪，在行刑的时候大伙儿是欢呼雀跃，夹道歌唱啊，好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，咔哧一刀，来俊臣人头一落地，这些死者家属们老百姓就扑了上来，有扒皮的，有拽肉的，顷刻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被撕咬成了一滩烂泥。您想想这酷吏多遭恨吧，要按周兴、来俊臣这帮人这么折腾，那大唐朝怎么还会中兴啊？开元盛世怎么还能出现呢？包括武则天自己建立的大周怎么会国富民强呢？其实这里边武则天一点不糊涂，咱们前面提过，他也是分人分事儿，该杀的杀，不该杀他全都管着。最典型的就是那位智勇双全的大周名相狄仁杰。这狄仁杰自幼是聪明好学，小的时候就比那孩子们显得高出一大块来，个子高吗？不光个子高，智商也高。有一次他们邻居那儿出了人命案了，差役们到这来调查现场，小孩子们呼啦一下都跑去看热闹，人家都跑那去看看有什么新陷阱，唯独狄仁杰坐那聚精会神的看书，根本就没动。小伙伴还叫他呢，狄仁杰走咱们一块看看去吧。我不去，我这书还没看完。有几个差役路过这儿一看，嘿，这孩子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，你怎么躲在屋中啊？这本书啊 里边有很多圣贤，我跟圣贤说话还来不及呢，哪有时间管官府的事啊？再说有当官的操心，要我们小孩子干嘛呀？哟，这些差役大人们一听，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，从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。果不其然，如此刻苦攻读，日后是金榜高中啊，狄仁杰考中了进士，当了几任地方官，官声很好，到哪儿老百姓都夸这地方官不错呀。有一次赴任途中，狄仁杰路过洛阳，他的父母就在洛阳不远的河阳一带居住，但是因为公务在身，他不愿意为私事延误了公务，没有前往探望。第二天他登上了高山，见天空中一片白云向着河阳方向飘荡，他扬起马鞭，指着那片白云对手下的随从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父母双居在这个地方，就在白云下面呐，但我却不能回家探亲。一边说他一边哭，留下了那么一句典故成语，叫白云亲射。武则天称帝之后，狄仁杰被召回京城担任宰相，他官声很好，能力很强，武则天心里边都有数。可是他一回到京城，必然跟这帮酷吏同殿称臣呢。有一次，那来俊臣就诬告狄仁杰等六位大臣要谋反，把狄仁杰抓起来要严加刑讯。狄仁杰大义凛然呢，走进刑讯室一看，好嘛，到地狱了，那边摆着大油锅，这边立着钢叉，这怎么折腾自己啊？狄仁杰微微一笑，大周革命，万物维新呐，唐朝旧臣甘从诸路，我呀真是造了反了。嘿，来俊臣一看这倒省事儿，往这一戳一立一看，他就全招了。按照当时法律，那么第一次审讯时候就承认罪状，算作自首啊，可以简易等处罪。谋反什么罪啊？当然是死罪了。简易等呢，法律明文规定流放3000里可以保命。狄仁杰作为一朝宰相，他能不明白朝廷的利率吗？他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钻的就是这法律空子，心想你也甭打我，我招了我能保着命，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啊。可没想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酷吏，还是一个坏人，叫这来俊臣命令自己的手下步步紧逼啊。狄相公反正已经脱了死罪了，那你能不能在供词中再揭发几个同案呢？好嘛，他让狄仁杰帮着陷害栽赃，这可让狄仁杰很为难，两只眼睛他紧紧瞪着这来俊臣，都快瞪出血来了。皇天厚土，你怎么让我狄仁杰做这等事？说完话，这狄仁杰噔噔噔紧跑两步，奔那柱子就去了，扑通一下倒身在地上昏过去了，血流满面呢。哎，可把来俊臣吓坏了，怎么呢？人家都招了，这是宰相撞死了，怎么跟皇帝交代呀？赶快抢救包扎。来俊臣处心积虑要杀这几个大臣，以这帮大臣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，实际他想暗中把这帮人都杀了。没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武则天插手狄仁杰一案，拦住了来俊臣，一句话，狄仁杰我亲自审问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你好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欢迎醒悟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武则天提审狄仁杰，亲自过问这案子，这可把来俊臣紧张坏了。他正想安排这几位自杀呢，那谢词表都写好了，这不行了，怎么呢？马上就要见呢，现杀不赶趟。狄仁杰知道自己获救的机会关键在此一举啊，要错过就完了。施礼已毕，狄仁杰并未多说，跪那儿等着。武则天问他，你谋反了吗？狄爱卿啊，陛下，狄仁杰绝不曾谋反。哼，武则天把那审案的结果往地上这么一扔，那你看看，既然没谋反，为什么要认罪呀？狄仁杰一阵苦笑啊，陛下，若不认罪，我还能见着您吗？早死在枷锁棍棒之下了。言外之意，你用那人你不知道啊。武则天点点头，他很喜欢狄仁杰的这个智慧跟这份耿直啊。狄仁杰当了几任地方官之后，因为官声好才被调到朝廷做宰相的。武则天当然了解他了，这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工作认真的人，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。这不是说那个简单的愣头青，更不是单纯的老油条，他是一个有原则，懂得回避，知道如何得心应手，不违背良心，又能为国出力的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。武则天当然要重用了，不论是内政外交，打这起武则天都要问问狄仁杰，那还死不死？死什么死啊？来俊臣都死了，现在朝中上下都很尊重狄仁杰，打武则天这儿就尊称为国老，并且多次告诫大臣，朝堂之中不可一日无国老啊。有好几次狄仁杰要告老还乡，够岁数了吗？武则天都没批准呢。为了表示对这老臣的爱护，特意宣布狄仁杰上朝不必下跪，不用施大礼，点点头就行啊。够级别的官员在各自的衙门都得值夜班，狄仁杰也不例外。武则天下旨免去他在宫中值夜，还特意对臣子们讲，今后只要不是军国大事，轻易就不要麻烦国老啊。哎呦，对狄仁杰照顾到这一步，这跟他用酷吏杀那些旧臣可是大相径庭啊。三年后狄仁杰去世了，多大年岁啊，活了93岁啊，这可真是高寿了，到今天这也是好样的，何况是1300多年前。武则天放声痛哭啊，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。大臣们跟着哭，心里边也纳闷，都93了就不算早了。武则天重用狄仁杰也说明了他的人才观、是非观和他清醒的政治统治头脑。除了保护狄仁杰，还有很多大臣只要是忠正能干，只要是不反对自己的，他都予以全力保护。还一位叫徐有功的，也是深得武则天的赏识。这徐有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通过科考之后当了官了，担任的官职大都跟法律有关。 徐大人在蒲州担任主持审判的司法参军的时候，审理案件特别耐心，很细致。这么说吧，他在做司法参军的时候，他的手下判的每一个案子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的，就连打人的时候都少，用不着刑法，一问就问出来，所以大伙对他毫无怨言。武则天把这徐有功调到朝廷大理寺，长期在大周朝的中央司法部门里执掌大权呢。徐有功刚到任就跟这皇帝发生了正面冲突，把大臣不吓一跳，现在谁敢跟皇帝别扭啊？徐有功不管这些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是跟这帮酷吏有关系。当时有人被控告谋反，但是呢，这谋反案子已经过去多时了，他算漏网之鱼吧。这是酷吏来俊臣办的一桩案子，要把这漏网之鱼作为首犯杀掉。但是最后的这个判决得交由大理寺啊，徐有功坚决不这么判，是欲意驳回啊。武则天都知道这事儿了，把徐有功找来，他既然参与了上一次的谋反，你为什么不判呢？徐有功一听，上次已经找着首犯了，这位顶多是一个从犯，而且以前卷宗都写着明明白白，将首犯一网打尽，这从犯依照陛下的大赦令都应该赦免呢。武则天一听，我能够赦免，我就能再判，那么他为什么跟谋反的人通信，要暗中私买兵刃呢？武则天指着卷宗，你怎么解释？他要不是首犯的话，他为什么去帮着买兵器呀？徐有功一笑，陛下，那信臣也看了，我一看上面是问候的话语居多，并无谋反的字句，至于武器一事嘛，也是他的家奴自作主张买的，和他并无关联呢。好，还不让步，朝堂上文武百官都不敢吭声了。徐有功镇定自若，不慌不忙，根据大周朝法律一一给予说明啊。武则天渐渐的对这徐有功转变看法呢。你别看他官职不高，但是真有胆量，据理力争，不是为了大周天子的尊严，为了大周法律吗？好吧，这一次朕就依了你。徐有功因为顶撞反而倒升官了，升为刑部侍郎。复核案件的时候，他经常跟那些酷吏发生冲突啊，他是据法力争，尽力平反冤案。那帮酷吏能不腻歪他吗？他们联名状告徐有功啊，说他包庇谋反罪的重罪犯，应该杀了。徐有功的下属一听，完了，这帮酷吏咬谁谁死，说谁谁亡啊，您恐怕要被杀了，您赶快逃吧。徐有功一听，哪的话呀，难道这天底下就我一个人会死，大伙都长生不老吗？死是迟早的事儿，我等着他们。听完这事儿跟没事儿一样，他依旧埋头作案，整理公文，把自己将要辞官的事情他都想明白了，身后事都得一一有个交代，全都安排妥当。站起来换身衣服，奔御史台溜达着去，干嘛？投案自首啊。武则天知道徐有功不会谋反，为了表示宽大，就把他罢官了。为什么？他有时候实在是耽误那酷吏帮武则天除去心头祸患，临时先换换别的位置，休养休养吧。隔几个月，武则天又想起徐有功了，又把他招回来担任御史台的侍御史。这侍字可了不得，直接要向皇帝本人负责，直接处理皇帝交给他办的案件，可见武则天对徐有功的信任有多么高。徐有功利用手中的权力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，有时候武则天觉得他平反的太多了，有一次指责他，你办案怎么总是失出啊，失去之事出来之出，失出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罪判无罪，重罪判轻罪，为什么故意要轻判？徐有功回答很巧妙，陛下，失出臣之小过， 如果我判轻了，那是我的过错，但是我少杀了很多人呢、啊、而好生乃圣人之大德呀，陛下就是圣人，我这是为了您呢、啊、哎呦，说的武则天心花怒放。就这样他批准了徐有功所有的方案呢、啊。跟这些酷吏在一起相处，除了有狄仁杰、徐有功这样以国家为重秉公断案做事凭着良心的大臣之外，还有一派墙头草官员。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就是那句成语模棱两可的创始人，当时号称模棱宰相，叫苏味道。一提起模棱两可，大伙知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成语，形容对某件事物正反两面，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，说白了就是没态度啊。而这苏味道呢，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大臣，曾经做过宰相，本人呢又是一个文学家。像这么一个显赫的人物，怎么得了一个模棱宰相这么一绰号啊？这跟他为人有关。关于他的外号多了，有叫模棱宰相的，有叫苏模棱的，有的叫模棱手的，都是说他。怎么来这外号呢？说来啊，也是他为官生存之道。这苏味道是赵州人，从小也很聪明，据说九岁时候能写出漂亮文章，人称神童。他和同时代的李峤、崔融、杜审言并称为文章四友，可见这苏味道的文才非同一般呢、啊。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举有才能的官员，狄仁杰想了想说，要是看文章写得好的话，那么苏味道跟李峤是最好的人员，如果要是选宰相的话，应该选张柬之啊。推荐归推荐，大权还是在武则天手里啊，他比较喜爱苏味道的文才。的确苏味道文才横溢，但是这位是一个怕树叶掉下来砸脑袋的胆小鬼，处事以圆滑至极而著称。圆滑还得至极，那没有比他再圆滑的。当时同殿称臣的很多酷吏，是不是索元礼啊、周兴啊、来俊臣啊，冤狱不断，杀死多少人，朝中大臣是人人自危。但是做宰相的苏味道不论遇什么事儿，总是哼哼哈哈，这个那个啊，说不出整句来，子丑寅卯他全都闹不明白，脸上的表情也很暧昧，说不清他倒是支持还是反对，很多人都摸不清这苏味道的态度。朝中有一个武则天的宠信内史李德昭，这位内史大人态度相当蛮横，武则天给撑腰吗？他的朝中简直不可一世了，朝里边大臣都让他三分。宰相苏味道呢，他自己认为要能靠上李德昭这座大靠山，那不就稳坐钓鱼台平安无事的吗？所以他没事经常溜须拍马讨好这李德昭，跟这李德昭过往密切。可是没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吧，这李德昭坏事干得太多了，受了处分了。苏味道跟他来往太密切，这下吃挂烙也牵进去了，被贬到外地去做刺史。苏味道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，心想味道啊味道，这什么味道啊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、我早知不搭理他了。可苏味道转念又一想，凭着自己这一笔好文章跟圆滑处事之道，我必然有东山再起之时啊。通过这一次教训，他回到朝中更不敢轻易亲近谁疏远谁了。武则天想着他的那文章不错，又把他招回来了，就这一点武则天还是很爱才的。他让苏味道官复原职继续做宰相，后苏味道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处事哲学，那就是不远不近，谨言慎行啊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。这位苏大宰相在宦海中是几度沉浮，总能够官复原职， 这让一些官迷们特别的羡慕。这是什么窍门呢？啊，人家怎么就能够反复的当宰相？反复当啊，倒了霉不要紧，过两年还能回来，当着还挺顺手，大伙还都不说他坏，这里边一定有诀窍。这一天晚饭刚过，苏味道的一个学生就来找他来了。怎么还晚上来呀？有事情向恩师请教啊。什么事你就说吧。这门生一本正经，扑通跪倒在地，磕仨头。你看，有话请讲当面吧。不，我得跪着才能问您呢。我是想了很久想不通，请老师指点迷津。你说吧，风高浪急，请恩师指点一下做官之道啊。好，这门生跟他一通转，言外之意，宦海之中风高浪急，危险大，我怎么才能做官如行船一般，处乱而不惊，稳稳向前呢？这苏味道给问愣了，怎么没想到问这问题啊？但是这学生自个儿挺喜欢，问了就得回答，怎么回答呢？现在他站起来，溜溜达达转到椅子旁边，伸出手来摸着这那椅子脚，带着几分感慨几分得意，这答案他已经想出来了。啊，你看我摸的是哪儿啊？门生定睛一看，恩师摸的是椅子的棱角。还是没明白，他不知道恩师怎么问这么简单一个问题，是考考我的视力吗？那还用考吗？看见了。苏味道叹了口气，嘿，你要记住啊，对人对事都不要做明白决断，是是非非谁能说得清？讲得准呐、要像我的手摸椅子的棱角这样，把棱角的正反两面都抓在手里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哎呀，把这苏味道吓一跳，怎么了？一惊一乍，这门生是受了启发了，连忙磕头谢恩，多谢恩师指点。我明白，这就叫摸棱两面，对吗？对呀。和这学生高兴的走了。打这儿起，外号就传出来了，苏摸棱啊，摸棱两可，摸棱宰相啊。后来在语言的流传过程中，摸棱两可就变成了模棱两可，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。就在苏味道宰相如鱼得水，模棱两可的活跃在朝廷上的时候，曾经帮着武则天登基立过功劳的那位大法师法明和尚圆寂了。法明和尚怎么帮武则天的忙呢？说他献那大云经，说那武则天是上神弥勒佛转世吗？为什么武则天要利用佛教对自己进行宣传呢？因为佛教的发展跟壮大，使得大唐子民很多人都信仰佛教，所以佛教具有最大的感召力，否则武则天也不会利用这法明和尚帮自己这个忙啊。佛教的发展跟那些高僧他们辛苦的付出努力是有关联的，别的甭提，唐僧取经就这会儿的事儿。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位唐朝僧人，但是跟那西游记的神话故事是大相径庭啊。这位唐朝的僧人叫玄奘，玄奘法师是他的法号，俗家姓陈，本名叫陈一。玄奘法师就那唐三藏，他是哪的人呢？是洛州偃师人，现在河南境内。年轻的时候这陈一就出家了，游学各地，他有一种感觉，感觉这个佛教宗派太多了，让好多想信佛的人不知道从哪个宗派，无所适从啊。所以这玄奘立志要到佛教发源地去取取真经，看看到怎么回事。佛教发源地得往西走啊，所以他要西游取经，西游记就这么来的嘛，方向是没错啊。可当时唐朝的法律禁止僧人出境啊，那怎么办？这玄奘僧人下定决心，我偷渡。他偷偷跑出去了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，因为河南陇右一带遭了灾荒，朝廷允许受了灾的难民们还有那些出家人四处去讨食化缘，借这机会玄奘混迹于难民人流之中一路往西呀，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他偷偷潜行出关，开始了孤身万里游的求法历程。玄奘历经艰险，由打公元627年往外走到公元633年，这多长时间呢？整整七年，走了七年才到达了印度。当时这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，所以又称为五印度，也叫五天竺啊。九月的时候，玄奘到了印度的最高学府佛学圣地那兰陀寺学习。这一进那兰陀寺，他先去参谒住持戒贤法师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那戒贤法师就100多岁了，他是印度大乘佛教的权威，被尊为正法藏。戒贤一看这位年轻的僧人是从哪里来呀，从东土大唐。哎呦，可把这老法师高兴坏了，你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到这儿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玄奘如实相告，为探求佛教本意，正本清源呢。啊，那你是想学些什么呢？我想跟法师学大乘佛学呀。戒贤法师一听，中国跟印度千万里之遥远，路途艰险，这个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里来的，深深地感动了戒贤法师，老泪纵横，不住地点头啊。戒贤法师的侄子也在这寺院中出家，他上前告诉这玄奘，你来得正好啊，三年前老法师病重，生命垂危啊，为了把大法传给有缘人，他咬紧牙关战胜病魔，曾经发下誓言，只要病好了，一定要把这大乘佛法的真髓传给有缘人呢，而这个有缘人必定是千里万里之遥赶来，没想到应验在您的身上了。玄奘一听是悲喜交集，连连施礼道谢。这个那兰陀寺作为佛学最高学府，学术氛围很浓，每天都有讲座，而且允许自由辩论。在这样的一个学术氛围中，玄奘的学业进步很快。修业期满之后，戒贤老法师命令玄奘在那兰陀寺内主持讲席呀，让他开坛讲法呀，而且派自己的大弟子狮子光跟玄奘辩论。一番充满智慧的论辩下来，狮子光是甘愿服输啊，他居然就说不过唐朝来的这位年轻的和尚，承认论辩失败了，这在那兰陀寺可引起了轰动。玄奘在印度的时候正赶上戒日王在位，这戒日王啊是一个著名的英明之君，而且呢是那兰陀寺的护法。当时这佛教分为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两派，这两派常常互相攻击。戒日王呢是那兰陀寺的护法，他当然信奉这大乘佛教了。有一次戒日王率兵出征，路过了小乘佛教盛行的鸟图国，就在这鸟图国，戒日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识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。